OK， 再苦再累要学会笑一笑哦。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萧敬腾带给我们的《跟我玩》。那么现在呢，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自己活得很累，过得并不快乐啊。其实呢，人呢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就会有很多的烦恼、痛苦或者是快乐，都取决于我们的内心。人呢不是战胜痛苦的强者，便是向痛苦屈服的弱者。再重的担子呢，笑着也是挑，哭着也是挑。再不顺的生活呢，微笑着撑过去了就是胜利哦。你说呢 ？OK， 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慧，欢迎你的光临。我们说让自己快乐的方法呢会有很多种的，音乐呢绝对是首当其冲的。那话说呢，很久没有吴莫愁的新消息了哈，因为呢他的出现呢总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惊喜和欢乐，所以呢来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啊，甜美的动感的一首歌曲，叫做是乌拉拉 Can Amazing。 那吴莫愁呢在这支歌曲的 MV 当中呢也是扮演着俏皮的女生，我们来听听看吧。 Come on baby 起床吧，换身换新味觉，推开窗已经阳光瞬间漂亮一身，幸福微笑的模样我会变得不一样。 I feel good, feel so good, 我想要更漂亮，唱着这首最爱的歌， The song called Come Amazing。我抬起头，是什么掉下来？这也许就是天意，请跟着我的节奏一起来。 活力四射的节奏来自吴莫愁带给我们的一首歌乌拉拉 Amazing 啊，没错，生活就是要这个样子，要不断的给自己增加一些色彩。我们说呢，上帝呢把你放在低谷，让你痛苦，让你挣扎，是有深意的，那是命运对你的眷顾，因为呢它会让你变得更加的成熟，所以呢要去享受缤纷的生活，改变自己尴尬的现状吧。再大的事儿呢也总会有解决的办法，当我们在一时感到无助的时候呢，就选择先享乐一下，轻松过后呢，或许一切就烟消云散喽。来吧，我们继续听歌。下面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林宥嘉带给我们的《看见什么是什么》。那这也是一种很多人现在都应该有的一种态度哦。 穿裙子的男生，举哑铃的女生，中间那种生活都不用太瘦，直接闪团，劲爆的肉身和贫血的灵魂，贯彻博爱精神，打开世界无所不能。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是最毒的唐僧，是最毒的懒人，不是不可能，只是他们会喊什么羊粉 ？Oh oh oh oh yeah。要均衡，我爱素也爱荤，一网打尽好歹不分。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Hey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这反正也要加，不管人不想住的样子呀，打开世界不放过。 Yeah， 个好香哦。Hey boy， 要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说认定了的路呢，再痛呢也不要皱一下眉头啊，因为你要知道，再怎么难走都是你自己选的，没有资格向任何人喊疼啊。那么到最后呢，还是你总会明白谁是虚心，谁是真心实意，谁为了你不顾一切。所以呢，不去期望，失去了不会伤心，得到了那便就是惊喜了。对于过去呢，不可以忘记，但是要放下，因为有明天，今天永远都会是起跑线哦。 最靠近的窗子，阳光渐渐温暖我的手指，一夜之间这个雨季不再坚持，到此为止。慢慢走出没有人影的巷子，世界依然不回头的奔驰，街上一个陌生的微笑突然让我勇敢起来，一个故事，至少快乐悲伤我都诚实，流完所有该流的眼泪，像张白纸没有心事。 Oh yeah， 我要努力学着说不要，我要亲手画一个句号， 自己 没错，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许静兰带过我们的起跑。如果呢你是一个不接受命运安排的人呢，你必须要忍受命运给你带来的折磨。命运呢也不会专门的眷顾谁，人呢必须要忍受命运的折磨与安排，孤独也好，寂寞也罢。既然你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就要坚持到底，不要埋怨，无需不安。既然有梦呢，就要好好的去享受人生的点滴。生要代价，爱要代价，梦更要代价了。所以呢有梦就要追，幸福也是一样哦。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一首歌曲，我们听听看，换一种风格，来自苏醒带过我们的星座女郎。那舞曲当中呢结合了 Funky House 曲风呢，在节奏和律动方面呢称得上是苏醒专辑当中的顶尖作品了。所以呢我们再来听一听吧，来自苏醒的星座女郎，我们掌声请。 阳光的 Rita 收到你的 Rita 穿过人群来到地板，喜欢你的热情，不管我什么德行，装备跟我喝完这瓶 Miss Yo Yo 不太说话，我的小金牛 Oh no， 我知道你想跟我交朋友，但又有点担心，有点保守 3 o'clock 在分你做你的顺子姐姐，真的给我面子谢谢，不敢跟你轰轰烈烈，但总会让我想你，想你的日夜夜 4 o'clock 我的小巨蟹，虽然温柔体贴，是我爱的坚决，感情原谅我真的无法体会你的阴晴圆缺，这只是我的幽默 11 o'clock 水瓶座的 Lucy 彬彬有礼，有时淘气，有时有点有理，从来不俗气，让我不知不觉就开始在乎你 12 o'clock 双鱼座的 Michelle 像在厨房，像在厅堂，有时会胡思乱想，喜欢你的善良，陪你聊天，看星星，在这美丽的晚上， 星座女郎 My star girl 给我一个提示又怎样，开朗还是内向，星座女郎 My star girl 他们， 我就跟你说不要穿成这个样子跟我出来， 这不是你的衣服吗？ 道想要的是什么，尝试着不一样的生活。有一种人就像天秤座，那个人就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不要那些虚伪的认可，我知道想要的是什么，尝试着不一样的生活。有一种人 分开了，牵着牵着你。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北京音乐厅2018国际古典音乐演出季如约而至，3月到11月间，北京音乐厅将上演20多场音乐演出，既有维比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等国外名团，也有莉莉亚·齐波斯坦等独奏家。3月29号，来自瑞士的维比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将带来古典音乐演出季的开幕演出。该乐团是维比尔耶音乐节的驻场乐团，而维比尔耶音乐节被誉为欧洲最具影响力且最具创新精神的古典音乐节之一。本年度的乐季中还有许多世界名团加盟。5月15号，维也纳莫扎特长笛四重奏挑选了莫扎特、鲁塞尔等作曲家专门为长笛谱写的作品，为京城观众献上一台富有新意的四重奏盛宴。而在下半年的9月16号，一支欧洲古典乐团劲旅苏黎世室内乐团将在其音乐总监、英国国宝级小提琴家丹尼尔·霍普的率领下登台亮相。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About what we had, I know it was hard. It was all that we knew. Yeah. Have you been drinking to take all the pain away? I wish that I could give you what you deserve. 'Cause nothing can ever, ever replace you. Nothing can make me feel like you do.You know there's no one I can relate to. I know we won't find a love that's so true. There's nothing like us. There's nothing like you and me. Together through the storm. There's nothing like us. There's nothing like you and me. Together. I gave you everything, babe. Everything I had to give. Girl, why would you push me away? Yeah. Lost in confusion, like an illusion. You know I'm used to making your day.Is the past now? We didn't last now. I guess that this is meant to be. Tell me, was it worth it? We were so perfect. But baby, I just want you to see. There's nothing like us. There's nothing like you and me together.Nothing like you and me together. There's nothing like us. There's nothing like you and me together through the storm. There's nothing like us. There's nothing like you and me together. 人这一辈子呢，或许有很多的梦想，但是到底实现了的有几个呢？有梦要坚持，有梦就去努力，到最后获得的远远会比你付出的更意想不到哦。所以呢，梦想来的时候离自己那么的近，你却将它推到自己触手不可及的地方，那真的是很可惜。那所以愿每一个有梦的人不留遗憾，梦圆今生啊。那刚才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Justin Bieber 带给我们的Nothing Like Us 啊，也告诉我们每一个梦想都值得我们去追随。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在冬天将要结束前，刘浩林推出了新歌《百鸟》，像是在跟渐行渐远的冬天庄严地进行告别。百鸟象征了每一个未曾老去的少年，刘浩林以百鸟作笔，揭示了自己的理想，也有很多人的理想。冬天的百鸟，祈祷它去温暖的地方。愿你与四季无关，不要因为失去而不满。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刘浩林《百鸟》。 向前方卷曲的云说告别，你像年轻时只为我写信的人，树叶混迹在游动的鱼群，你问我将要随河流飘到哪里去，天这里没有风，也没有汽笛声，没有匆匆路人摇晃树面，向前方卷说告别，你像年轻时曾为我写信的人，愿报纸上的字已变成那世事的叹息，这番的故人何处栖息一场，冬天的几番的渔船，想象鲸鱼海兽都翻滚在海浪里，心间中的牛群岩石与土地，山鹰与鸟儿的曲调都令我欣喜，年轻世界的心已是昨日有个遥远，烦的故人重续一遍，冬天的百鸟啊，可曾在翻山时遗落自己，那时的路变了多少，再见时会不会陌生， 飞过雕落的羽毛发亮，生命的天空下激动的少年只是太阳。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战马能量音乐，欢迎你的继续聆听，我是春辉。 都说呢，女人要有一双好鞋，因为这双好鞋呢会带你去你想要去的地方。所以呢，来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自己选一双适合自己的好鞋。看好哪一双呢，直接告诉我。这双红色的怎么样呢？亲，我们包邮哦。 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很多人都会喜欢啊。有人说呢，人的一生呢应该经历这两件事情，一呢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二呢是一次奋不顾身的爱情。旅行的魅力所在呢，就是在于它不可预知的神秘啊。旅行的意义呢，并不是要告诉别人啊这里我来过，而是一种改变。旅行呢会改变人的气质，让人的目光呢变得是更加的长远。在旅途当中呢，你会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啊，你才会了解到，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按照你的生活方式在生活。这样呢，人的心胸呢才会变得更加的宽广。这样呢，我们才会有更好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是要放松一下，让我们自己背上自己的小行囊啊，选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那就赶快出发吧。你说呢？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了，我是春辉，希望这一个小时带给你的是满心的欢乐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咯，拜拜。She's such a killer. Can't wait till I have it. I'ma spend half a million.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成熟，白色谎言做着黑色的梦，就对着自己沉默，